而在《藏地密码》第八部出版的时候，这位神秘的作者河马也终于通过出版方对外澄清了传言。他说自己真的是一个人啊，是一个爱好写作的普通男人。封面上的河马等注是出版方出于审美的需要随手加上去的。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设计创意竟然引发了读者长达两年的误会。所以后来的书封上河马等注中的这个等号啊，就改成了一个圆圈。至于河马为什么要保持神秘，很简单，不是要故作深沉，只是性格内向，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面对世界和自己罢了。保持神秘的作家还有很多，不光是国内，国外也有不少。不过呢，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，就先聊到这儿。最后一点时间呢，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角《琅琊榜》来听一首歌吧。这是《琅琊榜》第一部的主题曲，由胡歌演唱的《风起时》。哎，您别说啊，跟咱们这节目还挺搭，都是风啊。变幻风云，乱世金兰，一笔千秋，后人心见。好了，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变幻风云几卷，乱世起金兰，雪仍烟，何人心念？烈火清平原，挥剑诀别红颜，不一许余年，的确为豪气仍在冰心，石破长夜天，昔年主公闭上空悬，征途望断，铁甲有寒，明眸在心，青山难言，江山如画是我心愿，关山横槊水可不填，碧血长枪昨日少年，孤影归途不见烽烟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三观多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起散